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北京众多的古桥中，有些是因为它的建筑优美而著称，有的则因其地处交通要道而知名，更有一些是因在那里发生过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广为被得知。在这些桥上发生的故事，有的已经被写成了文字记录在案，有的仍在人们之间口耳相传。诸位好，欢迎走进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节目中，我要给各位讲述一座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石板桥。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北京什刹海的后海北岸，有一座醇亲王府，又叫做摄政王府。这里的前身是清代初期大学士明珠的宅邸，后来这座府邸被赐给了醇亲王奕环，奕环也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也就是说光绪是生在这座府邸内的。后来光绪入宫当上了皇帝，奕环的另一个儿子载沣就继承了醇亲王的爵位，而这座府邸就传给了他。而到了后来，载沣的儿子溥仪又进宫当上了皇帝，这座府邸一共出过两位大清的皇帝，也实在是很了不得了吧。因为溥仪当时年幼，国家大事都交给了醇亲王载沣来处理，于是醇亲王呢又被称为是摄政王。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载沣辞职在这里养老，并于1949年后把府邸授给了国家。醇亲王府是坐北朝南，西部为花园，东部为府邸，府邸又分中东西三路，中路依次有府门、宫门、银安殿，东路有祠堂、佛堂，东墙外有王府的马号，西路为生活区，期间有戏台、游廊、曲栏穿插，山石花木点缀，规模十分宏大，环境也很优雅。在醇亲王府的东边有一座小桥，名为石板桥，这座桥是由三条石板砌筑而成，桥石与地面相平，下边有一小流水沟，平时经常干涸，每逢下过大雨，桥下才有水流过。也就是说，这是一座架在排水沟上供人们行走的简易小桥。但就是这座简陋不堪的小桥，在历史上却是大名鼎鼎。在那里究竟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呢？原来这个地方就是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 所在地。现在咱北京的水位下降了，以前遍布街巷的排水沟也渐渐被填平了，而这座桥呢，其实早已经没有了。汪精卫出生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他的父亲汪醒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了一名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汪精卫十三四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只得跟随着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雍来生活。汪精卫自幼聪慧，精通四书五经，在1902年3月参加广州府试时得了第一名秀才，而后来他的哥哥也就是汪兆雍也病死了，于是汪精卫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了一名家庭教师，并且在1904年考上了留日官费生。1905年7月，汪精卫在日本初次见到了孙中山，并且加入了同盟会，参与起草了同盟会的章程。8月份，他就被推选为同盟会的评议部评议长，并且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思想，受到了孙中山的好评。1906年6月，汪精卫毕业后拒绝了两广总督岑春轩令他归国服务的要求，他在日本做了一段时间的日语翻译，每个月可得稿酬50-60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就在这期间，汪精卫撰写和翻译了大量文史方面的文章，并且四处吟诗作赋，活得像是个文人。而其实汪精卫在古典诗词方面也确实有着深厚的造诣，他的《双棹楼诗词选》中有大量优美的诗句，一时间曾被广为传颂。而就在这个阶段，孙中山一直不停地发动革命和起义，而汪精卫一直是以孙中山秘书和顾问的身份四处活动。时间来到了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将他们驱逐出境，于是汪精卫就随着孙中山赴南洋筹设同盟会的分会，并且出任了南洋革命党报《中心日报》的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1908年，汪精卫又来到了缅甸，设立了同盟会仰光分会。在这年的3月，汪精卫在马来西亚结识了华侨巨富陈庚基的女儿陈璧君。陈璧君一下子就被风流倜傥的汪精卫彻底迷住了，并且执意要嫁给他，而汪精卫以革命工作为由暂时拒绝。这时的他又参加了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等工作，并四处筹募革命经费。而在同一时期，也是清王朝的最后的几年，因为革命者们受到无政府主义激进思想的影响，一时之间暗杀成风，很多追求革命的青年都认为只有先把那些王公大臣们逐一的刺杀，那样才能推翻清朝的统治。这样的案子在当时有很多，比如史坚如刺杀两广总督德寿，吴越谋刺出国考察的五大臣，袁世凯遭炸弹的袭击，彭家珍炸死了宗社党的首领梁璧等等，一时之间暗杀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很多的同盟会会员都立下了重誓并写下了血书，而汪精卫在这种风气的鼓动下也成了当时的杀手之一。 本来是一座跨在水沟上工人们行走的简易小石桥，究竟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汪精卫最初是个文人，他因何要去刺杀摄政王载沣？暗杀最后成功了吗？迷幻时空给您讲述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石板桥下发生的故事。 1907年，孙中山离开日本后， 带领着汪精卫、胡汉民等同盟会会员一起组织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1907年5月，孙中山组织了由余丑领导的潮州起义，经过6天就即告失败。6月份，他又组织了由邓子瑜领导的惠州起义，历经10余天而失败。7月份，又组织了由同盟会干将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起义失败后，徐锡麟殉难。这个时候的同盟会主要成员经过越南到了广西，在镇南关组织起义，再告失败。1908年开始，黄兴、黄明堂、倪应典等纷纷组织革命军在南方继续发动起义，但是结果都纷纷失败，而孙中山也流亡到了国外。在全球各国的华侨留学生当中筹划革命经费以及外国政府的支持，然而所得只极为有限。在国内数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之时，民报也被查封了，革命党人意志消沉，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而此时的汪精卫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作为，于是乎他打算杀掉一位清政府的重量级人物，来激励民众的意志继续发动革命。不久，汪精卫在东京与黄复生、于培伦、陈璧君等7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他曾经写信给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吴玉章，也就是后来延安时期的中共早期革命家，索要炸药。吴玉章回信劝阻他，汪精卫回信说，革命要百折不挠，历尽千辛万苦，并且不要在乎自己的性命，十分的大义凛然。再加上汪精卫的文章一向文采飞扬，特别能鼓动人心，于是吴玉章见其意志坚决，就将炸药寄给了他。1910年，汪精卫等到达了北京，他们先计划谋刺庆亲王奕匡。奕匡也是当朝重臣，当时掌握着清朝的众多大权，并且此人贪污受贿，数额十分的巨大，在民众当中的名声很不好。汪精卫本决定为民除害，但是因为警卫过严，实在无从下手。后来他又谋划着炸死赴欧洲考察回国的载洵和载涛两贝勒，他们是从火车站下车，汪精卫就多次到火车站前去考察，结果发现火车站天黑人多，更难以下手。最终汪精卫思考了许久，决定谋划炸死摄政王载沣。当时的溥仪年纪甚小，他的父亲载沣是实际的掌权人，杀死载沣的话可以震惊中外，给清政府的统治以致命打击。那么汪精卫具体是如何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呢？他的刺杀行动成功了吗？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中外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考古惊险故事， 人文沙龙。 各位好，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话说载沣的醇亲王府在后海的北岸，每日上朝他都会经甘露胡同、鼓楼西大街、地安门大街，过景山至紫禁城。1910年年初，汪精卫和其他的同盟会的成员们一起回到了北京。汪精卫仔细查看了周围的地形，计划在鼓楼西部的一段比较短的墙后投掷炸弹，但没想到那儿当时正在修路，载沣改变了进攻路线。于是汪精卫又想在烟袋斜街由屋内投弹，但是苦于一时租不到房子。最后他决定在摄政王府附近的一小石桥下埋设炸药。为了行动方便，他们又在什刹海附近的清虚观向道士租了一间房，定制了一个能装50磅炸药的大铁罐子。这个时间陈璧君和汪精卫一直在一起，他一方面支持汪精卫的行动，又很担心他会遭受危险。 1910年的3月31日，同盟会的成员于培伦、黄复生去摄政王府的石板桥下挖坑，而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陈璧君知道汪精卫第二天将在爆炸中和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二人最后的一夜。陈璧君拉着汪精卫的手轻声地哭泣，而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来安慰一下他，但是一时之间却不知该说些什么。而就在此时，突然见于培伦匆匆地跑了进来，说道：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不久黄福生也跑回来说，警察已经发现我们的炸弹了。本来以为在寒冬的夜晚人迹稀少，根本不会有人发现，结果偏偏附近一家人的男主人深夜走出家门去散步，此人走到摄政王府的附近，忽见到有人影在桥下挖土，他立即联想到人们埋藏财宝的故事，于是他潜伏在一旁偷看，想要等他们埋完之后取走财宝。但是看到黄福生和于培伦埋好炸药后又开始拉电线和埋电线的时候，他感觉到情况不对，这不是埋财宝啊，而是埋炸药。于是他从藏身之处跑出来，前去报警。第二天，北京的各大报纸都刊登出了银锭桥下发现炸弹的消息，有人想行刺摄政王的新闻惹得人们是议论纷纷。不过报纸上的分析却都认为这是清廷内部的势力斗争，有人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正好刚从伦敦回来，很有可能是他们俩搞的暗杀阴谋。也有人分析认为是庆亲王想篡权，但没有一篇文章怀疑到革命党身上，这使得汪精卫等人大为安心。3天后又有报纸登出了新闻，说是银锭桥炸弹案的凶犯已被抓获。这下汪精卫等人更为安心了，于是他们开始策划下一次行动，让于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则继续潜伏在北京。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却中了清廷的阴谋了。清廷的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这是革命党所为，为了防止暗杀者逃跑，他们故意向新闻界放出了朝廷内部暗斗和凶手已经被捕获的小道消息，使暗杀者们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发现炸弹当中的炸药是国外制造，但是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进制作的，于是警探到北京市内的各个铜铁店调查，罗马市大街的洪泰永铁铺认出了螺丝钉为该店所做，是琉璃厂守贞照相馆的老板要求他们做的。于是清廷的警探开始监视守贞照相馆，正好赶上守贞照相馆搞装修，一些密探也混入了装修工人当中，从守贞照相馆当中盗出了革命党的机密文件，发现了这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10000就是清廷出100000两白银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汪精卫。1910年4月16日，警察包围了守贞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并抓获。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祺亲自审理此案。这位肃亲王是清朝建国元勋八大世袭王室的第一家，是当时清廷当中头脑和见识最为过人的少有的人才。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3篇汪精卫亲笔撰写的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肃亲王感慨万分，他非常钦佩汪精卫的人品和见识，更加钦佩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由于清朝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1910年的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的法律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 而汪精卫在被告席上是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地宣读了他及时写成的4000余言的供词。他和黄复生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为对方减轻刑罚，令在场的人士十分感动。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如此的视死如归，肃亲王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是玉石俱焚，杀身成仁。这些人早已经做好了献身的准备，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那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是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此二人，以安抚天下的民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力斩此二人，但是经过了肃亲王的反复劝说，也同意从轻发落。1910年4月29日，清朝廷以汪精卫、黄复生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了他们的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本来是一座跨在水沟上工人们行走的简易小石桥，究竟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汪精卫最初是个文人，他因何要去刺杀摄政王载沣？暗杀最后成功了吗？迷幻时空给您讲述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的石板桥下发生的故事。 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曾经亲自到狱中去看望他。汪精卫以前认为清廷的官员都是些个愚钝无能的昏庸官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他这个囚犯，而且能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惊讶，同时也使得他钦佩肃亲王的见识和才干。而当年汪精卫正值年轻的28岁，肃亲王却是初老的45岁。肃亲王原本是想来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他革命的意志坚定，也就没有再为难他。后来肃亲王仍然不时来狱中看望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政敌，倒有些近似于朋友了。这时孙中山在纽约得知汪精卫被捕的消息时，喟然长叹道：赵明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只手臂啊。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胡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通过营救汪精卫的活动，使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内部开始愈合，也使得百姓重新认识到革命党的决心，对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说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汪精卫在狱中的诗作最有名的一首是《慷慨篇》，里面有“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两句。这首诗歌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的报刊争相转载，并被广为传颂。而此后革命的形势发展之快，也大大出乎了人们的预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短短的十几天内，全国20多个省份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朝廷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当然最大的政治犯就要数汪精卫和黄复生二人了。1911年11月6日，清廷宣布释放汪精卫和黄复生，北京各界1000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义士。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但是到了1927年7月，汪精卫叛变革命，1938年底，他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充当了第一号的汉奸和卖国贼。一直到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的名古屋病死。